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众人对视一眼，纷纷下了马车，朝前方看去。就在距离他们大约还有半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小山村。村子看上去不大，也就是百来户人家。村子周围是大片的耕地，从此处看过去，村子里静得出奇，耕地中更是一个人都没有。唐三目力凝聚，凭借他的紫极魔瞳，看得自然比七宝琉璃宗那名弟子要远得多，500米的距离瞬间拉近。 是不对，村子好像遭受了破坏，很多农家的房子都破损了，还是用钝器破坏的，还有血迹，血迹尚未干涸，应该才出事不久。 三哥，我去看看。 唐三点了下头，白影一闪，白沉香已经窜了出去，身体在半空之中，背后双翼展开，瞬间就化为一个白点升入高空而去。通过七怪与剑斗罗那一战，他看清了自己与这些年轻一代翘楚之间的差距。这次随七怪出海，他总要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擅长的侦查工作。戴沐白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白沉香使用武魂。 好快的速度，不愧是纯敏系魂师，要是他的魂力等级再高一些，恐怕我们连他的身形都捕捉不到了。 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会儿。 时间不长，白沉香已经迅速折回。当他落在众人面前时，脸色苍白如纸，胸口还在不断的起伏着，仿佛在强忍着什么。马红俊刚想上前去问问，白沉香却猛地扑到旁边的一株大树旁大吐起来。 胖子，你是不是对人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哎，香香这姑娘不错，你可要对人家负责啊。 伤天害理个屁，我连她小手都没拉过。 恐怕是有问题，她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恐怖或者恶心的事。 马红俊跑过去，轻轻拍着白沉香的背，将自身魂力柔和地传输过去，令她舒服一点。白沉香几乎是吐尽了胃中的一切，才渐渐缓了过来，在马红俊的搀扶下回到众人面前。 香香，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死人，到处都是死人，就在村子后面，大地都让鲜血染红了，至少有100多具尸体，他们死得好惨，是被一群装束奇怪的人杀的，那群人正拖着他们的尸体往后面的山里走，很多人的内脏都流出来了，那些装束奇怪的人甚至还用长矛挑着小孩的尸体。哪怕是在高空之中，我也能闻到那浓浓的血腥味。太惨了，真的是太惨了。啊，没死的好像只有一些年轻的女人。 蓉蓉、竹青，你们留下来暂时帮我照顾一下小五。小奥，你保护他们。慕白，胖子，我们走。 一边说着，唐三左手抬起，眼中蓝光闪耀，三角体状的瀚海乾坤罩滴溜溜地从他眉心处释放而出，一道醇厚的魂力凭空输入其中，蓝光骤然绽放，将除了戴沐白、马红俊和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笼罩其中。宁荣荣从唐三手上接过小舞，众人聚集在马车旁。 一切小心。 一边说着，他右手一挥，轻声念动咒语，将10余根恢复大香肠和解毒小腊肠递给马红俊。唐三三人腾身而起，朝着村子的方向奔去。而他们先前所在的位置，马车和众人都渐渐消失。瀚海乾坤罩的瀚海护身罩防御与隐身效果发动，三人很快就绕过了村子。顿时，他们闻到了那浓重的血腥味。虽然还没有看到人影，但从被鲜血染红的地面就能看出之前在这里发生过的杀戮有多么惨烈了。地上甚至还留着一些脏器，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唐三和戴沐白还好一些，胖子的脸色就有些难看了。唐三毕竟是经过杀戮之都的，在那里见过了太多杀戮，而戴沐白作为星罗帝国的太子，自然也没少见识这些血腥的东西。胖子虽然也见过死人，但这种场面他却还是第一次见识。戴沐白鼻子微微动了动，指向左前方。 他们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像是强盗。走。 三人再次动身，冷意正在无形地蔓延着。前方不远是一片层峦叠嶂的山脉，这里的山都不高，很适合植物生长，到处都是山林，要追踪那些人只需要跟随地面留下的血迹，就根本不会跟丢。三人很快就追上了他们的目标，唐三运起紫极魔瞳定睛看去，看到的竟然是一片尸体，哭喊声不断从前方传来，戴沐白就要冲上去，却被唐三拉住了。 先观察一下再动手。 三人顺着山林侧面摸了过去，也渐渐看清了那些强盗的模样。说是强盗，他们却也并不像是人类。强盗的数量在300左右，身材都极为强壮，每一个都有2米开外的身高。最为奇特的是，他们头发都是灰色的，身上毛发极重，看上去像是野人，嘴唇外凸，露出2颗比普通人大上数倍的犬牙，脸上还涂抹着绚丽的油彩。看清对手，戴沐白邪眸双瞳渐渐竖立起来。 是狼道。没想到天斗帝国中竟然也有狼道。 什么是狼道？ 狼道可以说是人，也可以说不是。他们是人类与一种名为疾风魔狼魂兽的结合体。四元素学院那个风啸天，他的武魂疾风双头狼武魂就是疾风魔狼的变异增强体。只不过武魂并不会具有疾风魔狼的一些本性，疾风魔狼生性奇淫，几乎可以与任何和自己体型相近的生物交配，而且喜欢人类女性。当他们与人类女性交配后，就会生下狼道这种特殊的种群，可以说是半狼半人的怪物。狼道天生具有疾风魔狼的体魄、速度和一些天赋能力，也同时具有人类的智慧，极其嗜血贪淫。这些狼道不只是劫掠，而且会将人类杀死当作他们的食物，这就是他们带着那些村民尸体的原因。这些狼道并不好对付，500名狼道就可以战胜万人以上的正规军。狼道力大无穷，还能操纵风的力量，就相当于一个低等魂兽，每一名狼道的实力都不亚于20-30级的魂师，而且他们生性嗜血，一旦遇上便会不死不休，极难对付。幸好小三刚才谨慎，不然我们冲上去就要被他们围攻了。 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哼，在我们星罗帝国就有集火到处流窜的狼道，遗害无穷，既然我们碰到了，怎能就这么算了？小三，你来安排吧，说什么我们也要将这些狼道消灭掉。正面对抗我们无法战胜这么多狼道，但总有别的办法吧。 唐三双眼微眯，如果曾经和他一起在杀戮之都闯荡过的胡列娜在这里，立刻就会辨别出这是唐三在杀戮前会出现的神情。衣服的破帛声从唐三背后响起，血红色的八蛛毛破背而出，渐渐在他背后展开。 暗杀，不杀光他们绝不离去。这种生物本来就不应该在大陆上存在，跟我来。 一边说着，唐三脚下散发出一圈蓝色光晕，快速向周围散开。这里是山林，自然少不了蓝银草这种生命极其旺盛的植物。唐三的精神力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飞速蔓延，戴沐白和马红俊都感觉到自己眼前出现了一层奇异的景象，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清晰起来。蓝银领域不但赋予了他们庞大的生命气息，而且与他们的精神力连接在一起。当然，这和宁荣荣的幻之空间相互传递精神力不同，只是唐三单向传导给他们。而唐三传给他们的，正是对那些狼道位置的探查。唐三抬手前指，身体下浮，胸口距离地面只有半尺左右，完全用八蛛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飞速前行。马红俊和戴沐白也同时加速，紧跟在他身后。三人就这么向那些狼道背后摸去。很快，他们就已经追到了狼道大军的后方。尽管那些狼道的嗅觉极为灵敏，凭借着蓝银领域对气息的掩盖，加上那些村民们尸体身上散发出的血腥气息的掩护，根本无法发现他们。距离越近，唐三三人也越能看清那些村民们死去的惨状。 在山林中如履平地的狼道们甚至一边走一边撕下一些尸体上的筋肉送入口中大嚼。在接近到只有20米的时候，唐三停了下来，通过蓝银领域精神力的传导，唐三、马红俊和戴沐白锁定了最后面的3名狼道。唐三指了指自己，再指指中央那名狼道，戴沐白和马红俊同时点头，三个人就像是隐藏在森林中的3名暗影猎手一般悄然窜了上去。八蛛毛弹动，此时的唐三就像是一个人面魔蛛一般弹起，身体在空中蜷缩，八蛛毛也收回在身边，尽可能的不发出任何破空之声。当他来到那名背负着尸体的狼道背后时，八根血红色的长毛骤然舒展开来，一根粗大的蓝鹰簧从手中甩出，正好捆在那名狼道的嘴上。呼的一声轻响，八蛛毛已经强横地刺入那名狼道的体内，狼道身体一僵，想要喊叫，但那勒在他嘴上的蓝鹰簧却骤然变粗，一根根尖利的毒刺直接刺穿了他的嘴部，别说是叫喊，就是张嘴也无法做到。八蛛毛上血光一闪，那狼道身体顿时变得干瘪下来，缓缓瘫软。唐三右手一托他背在背后的尸体，将那名村民与狼道干瘪的尸体同时轻放在地上，抬手扶拢村民的双眼。 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